嗱，呢次佔領立法院，以至於佔領行政院事件咧，尤其係佔領立法院啦，好多人都覺得咧，嗰兩個文武將好犀利。其實呢件事咧，亦都可以用一個分析去睇嘅。呢個分析咧就係嚟自我好朋友阿劉世良講嘅，佢就認為咧，就其實學。台灣的學生咧，好多咧都係受過軍訓，所以咧，無論喺紀律上面、組織上面，以至於咧，即係佢感召力嗰方面咧，都可能有好大嘅助力。呢一點咧，香港嘅社運啊，同埋學運嘅領袖咧，都好難相提並論嘅。